各位居士，各位女居士，今天我的题目是阿毗达摩的修行。这个题目是非常广，所以我只能够介绍而已，给你们一些精髓，归纳所有的重要的要旨。重要是你们可以看我我是外国人，我的发音不是很标准，所以如果我所讲的内容你们听不懂，一定要让我了解，要让我了解举手，还是用别的方法。我看你们的面标，依照你们的面标我会猜一些不过有的时候难猜，一定要让我了解，如果你们听不懂我所讲的意思。我们有大概一个半小时多，我讲一个小时多，要给你们机会问，因反正我没有办法都说明，我只能够说明最重要的一些道理。那阿毗达摩的修行，先什么叫做阿毗达摩？阿毗达摩是不是中文，是梵文还是巴利文？巴利文叫阿毗达摩，梵文叫阿毗达摩。那阿毗达摩的意思有很多不同样的解释，我们重要是，如果我们归纳阿毗达摩的意思，我是用比方说即时论，即时论说阿毗达摩的意思就是清净智慧 Vimala Pragya。我们应该知道佛教有三藏经，三藏经里面我们有戒的部分，我们有经的部分，我们有论的部分，这个论的部分就是阿毗达摩。阿毗达摩跟经有什么不一样？那个戒的部分跟经的部分，阿毗达摩说明是方便说的。阿毗达摩的部分，论的部分，就是说明究竟法。所以我们可以说戒的部分、经的部分是依照是靠丰富的看法，阿毗达摩是靠圣人的看法，是靠罗汉佛。阿毗达摩的境界就是罗汉佛的境界。所以阿毗达摩叫清净智慧。就 阿毗达玛所有的分别，要帮助我们了解究竟法。那现在以前佛教有很多不同样的阿毗达玛，如果你们有些佛教的历史，你们应该知道以前在印度也在中国，不过在印度最多，有很多不同样的阿毗达玛的系统。目前如果我们要学阿毗达玛，我们只有三种系统，就是南传的阿毗达玛是巴利文所装的，依照南传的佛教，所有的阿毗达玛的书，七本书都是被佛自己教的，一本书是被一位罗汉教的，不过也因他是归纳所有的人教的道理，所以也算佛教的。那这是第一，南传的阿毗达玛的系统。北传的佛教就是梵文所装的佛教，我们有两个阿毗达玛的系统，我们有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玛，就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玛是特别清楚他归纳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玛，编译一本书叫记事论。现在平常记事论是所有的北传阿毗达玛的学的基础。北传阿毗达玛也跟南传阿毗达玛一样有七本书，他们不是佛自己写的，是讲的，是佛的徒弟讲的，摩连法师、舍利弗等等都是大的有名的修行家，还是被罗汉，后期的罗汉，大概佛以后500年。那有名的罗汉好像瓦苏米特拉讲的。重要是不管是南传的阿毗达玛还是北传的阿毗达玛，都是被大的都是强调修行的方面，定的方面。依照南传的传统，佛是将阿毗达玛在天堂。为什么在天堂？因为我们这里一界，我们要培养定力，我们要故意的培养定力，才能够修世界尽心定、色界定、无色界定，都是靠我们的熏道。在我们这里一切定不是自然的，我们要故意的培养它。在天堂，天人他们自然能够用定力，不用故意的培养。 所以阿毗达玛的修行跟定有关系，所有的阿毗达玛的道理都是在那个定的修行的基础上。那还剩下大乘佛教的阿毗达悉度，就是一切唯识论、一切实谛论，就是一切悉度。大乘佛教的阿毗达当然是从说明成佛的过程，一切优步跟南传的阿毗达是说明罗汉怎么罗汉看世界跟成罗汉的过程。所以阿毗达玛是好像从修行的高分怎么罗汉将还是大菩萨怎么看世界，不是怎么普通的人看世界。在中国也是在南传的国家，很多法师很多居士他们想阿毗达玛就是特别是理论，不过这个是大的误会，大的误会。在缅甸那个阿毗达玛的修行有转道，到现在我们还现在可以学完全依照阿毗达玛的道理。那我自己有些这个南传阿毗达玛的修行的修行的法门，我目前我所研究的范围是怎么用这个经验，怎么用这个资料来了解北传的阿毗达玛，北传的阿毗达玛的系统。因为我相信所有的阿毗达玛的差异，所有的在阿毗达玛的说明的出入他们是靠不同样的看法，不同样的修行的过程。如果我们用不同样的法门，那我们就所看的法也是不同样的。那我已经提到阿毗达玛就是用究竟法说明究竟法，小乘佛教跟大乘佛教的究竟法有一些不一样，你们都知道。依照如果我用南传阿毗达玛的系统 究竟法，就是南传佛教分别89种心，52种心说，28种词法，就涅槃，这就是究竟法。依照大乘佛教无云所有的心说，所有的设法，他们不是究竟法。究竟法就是真如，你们知道。不过真如不是概念，真如是修行的经验。实现真如的过程还是靠我们的实现佛所教的法的过程。不管是原始佛教还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大乘佛教，不管我们教他什么，现我们要实现法住，在我们能够实现涅槃。还是真如，没有实现法住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实现涅槃，实现真如。那法住就是阿毗昙所说明的法，不管我们了解他们成究竟法，还是我们了解他们成真的苏谛，别彻底的法的了解，无因的了解，十二处的了解，十八界的了解，二十二根的了解等等。那实现涅槃，实现真如是不可能的。那因我们的时点不够，我只给你们一点点意见，怎么修怎么用修行来了解南传的阿毗昙吗？南传的所有的阿毗昙吗，所有的论的重要的道理你们特别跟修行所有关系的道理，你们可以找到在清净道论。清净道论是南传佛教所有的经跟阿毗昙的注解，跟清净道论是被一个人物编译的。他叫 Buddha Gosa， 佛印，他们翻译成中文佛印，没有错。Buddha Gosa 就是为南传佛教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清净道论的修行现在还在缅甸社会的转动，缅甸法师还在这个时期有用缅甸话来写清净道论的修行的注解。那我现在归纳那个修阿毗达摩的过程，那如果我们要用这个阿毗达摩的知识来修行，那条件是我们一定先要修在中国所教如来定，如来定。如来定阿毗达摩是分别，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佛教有三种学，就是戒学、定学跟慧学。那定学依照阿毗达摩叫做三种学，静心定学。静心定就是在我们这里瑜伽所有的定，然后我们有世界定，不用写在黑板上，你们听不懂的话一定要让我了解，要写的话要写静心定，静是不远的静，心就是静心定，静就不远，静。那给我一张一张纸，我先写在纸上，然后你们可以写在黑板上，这个安排比较方便。有 B 吗？南传佛教来修静心定、世界定、无世界定，是用依照清净道论，是用四十种业处，业处就是修定的所缘。业的意思叫做努力，处的意思就是地方，也要写。我用简单的可以吗？没有问题。也处，也，这个，你不知道简单的。处你知道哈？嗯。Thank you. 那耶就是地方，出就是耶就是奴隶的意思，在这里耶平常不用这个意思，不过依照注解我们要这样了解，耶的意思就是死，是意志，不过意志的意思也是奴隶，奴隶奴隶奴隶用功奴隶精进，我的发音不好那我们要努力，可以努力专注在一个所缘，不然心散乱。道理是我们不能够有心前面两个明显的所缘，两个明显的对象在一起，我们要培养很明显的对象，问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已经是老禅，那我们没有这种问题，不过如果我们要培养金心定、世界定、无世界定，我们要用很稳定的对象，我们的心智能够变成稳定。如果它是挂，它是练跟稳定的对象。梵文、巴利文所言叫做阿兰巴那，阿兰巴那就是挂心的意思，挂这个挂。挂，我们要挂心在一个地方，适合的地方，不让它散乱。如果我们这样修的话，我们的心也变成越来越稳定。如果我们的心越来越稳定，它也变成越来越微细。心微细的话，那我们的对象也能够变成越来越微细。那有定的心自然因它有光明，它所看的对象，所挂的在对象，它也变成微细。所以要了解很清楚心跟对象的互相的关系。那在四十种对象里面，四十种业处里面，有的业处我们他们适合修金心定，有的业处适合修第一世界禅定，有的业处适合修到第三世界定禅定，有的业处到第四世界定禅定。然后如果我们有世界定禅定自在，我们有方法怎么修无世界定。 我没有时间讲细节，不过我可以介绍一点点那个四十种业处里面所有的最重要的。在四十种业处里面我们有四种边处，巴利文叫 Kasina， 梵文叫 Krishna Ayasana， 边就是这个边。四种边处，他们都是适合来修，一直到世界第四禅定。那什么边处呢？先是四种颜色，蓝颜色还是黑颜色？蓝跟黑它们是一个对象，事实上是业力的颜色和那个深蓝的颜色。蓝颜色跟黑颜色它们有密切的关系。然后我们有白颜色，我们有红颜色，我们有黄颜色。四种颜色适合修四界定，其他的颜色不适合。如果你们观其他的颜色，虽然你们能够修很多很多年，还是不能够入禅定，不可能。只有四种颜色能够用来如世界定，这个也是一种我们的心的秘密。然后我们有土边处、水边处、火边处、风边处。然后我们有光明边处，然后我们有虚空边处，始终还是很流行在缅甸如果我们要修无色界定，那庄重的方法就是先修边处，再修无色界定。如果我们要修深动，庄重的方法也是深动的修行，也是靠边处的自在。然后大乘佛教也所有的很流行的修行，就是四种无量心，自心观、悲心观、喜心观、舍心观。我不用学，你知道，可能可以学在黑板上。自心观、悲心观、喜心观，他们是 我们能够修到世界第三禅定，色心观是到第四禅定。然后我们有随念佛随念法随念正随念戒随念布施随念天随念那些随念的修行是不能够入色界定，因对象太深，不够明显。很重要的修行，在所有的佛教的国家是阿那般念，阿那般念，是入息出息的，叫阿那般。阿那般是也是梵文，阿那巴那，阿那叫做如息，阿巴那叫做出息，那阿那巴那在一起就变成如息出息念，算最流行的修行，跟其他的念的不一样是用阿那般，我们可以修一直到世界第四禅定。依照南传佛教的传统，佛也是修阿那般来开悟，开悟的时候佛也是先用阿那般一到第四禅定，再用神通心修受相灭定。那阿那般是非常重要的业处，不但因佛自己有修的，不过它是最适合的业处来培养没有杂念稳定的心。依照南传的注解，佛是用阿那般开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佛已经开悟以前是有所有的禅定的自在，他有些跟两位最印度那个时候最好的禅定的老师，有些世界禅定，有些无世界禅定，不过还是不能够开悟，还是不满意，所以他决定他不离开他的双班。如果他没有开悟，那个时候他记得他小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那个跟天接的时候，他让他等在一个莲雾树下姜布莲雾莲雾树那个水果莲雾，那个时候因他已经有很多很多生命，他有修行的经验，所以他人云的自然，他注意息的时候能够入禅定，能够入第一禅定。那看到虽然他还是小小孩子，他能够感到那个禅定的禅定的快乐。 那他记得这个经验，就是用阿那班来入第四禅定，然后从阿那班他可以转成观。在一个对象，我们不用改变对象，用同样的对象，我们可以转从先修定再修观，用同样的对象，这个是阿那班的最大的好处。那然后很重要的修行是不清观，不清观，不用写，你们知道，不清观我们有两种，我们有识不清观跟无识不清观，我写一下，那有时不清观就是我们的所缘是活的身体，我们的自己的身体，活的身体还是别人的活的身体。那我们是注意身体的32，如果你们是用北川的法门，那36身体的部分专心不让它散乱，那能够修到色界第一禅定。如果我们是用色地，那清净道论说明色中不同样的设地那个烂掉的过程，我们可以选择也用设地来做我们的所缘，我们也能够修到第一禅定。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业处来修那个阿毗达玛的修行，就是四大业处。四大业处北传佛教是没有的，还是没有说明很清楚，只有南传佛教才有四大。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四大业处。那四大业处也我们能够修到净心定，不是真的净心定，是好像净心定。因我们的对象，我们是看四大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转很快，所以对象不够稳定来入真的净心定。不过定的程度是好像净心定，这个修行非常重要。用这个修行，我们先 我们看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有的四大的相，我没有时间彻底的说明，如果我说明呢已经结束了。先要用我们的身体身世了解什么是地相，阴软中轻粗花六种相。然后我们可连续不断的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看很快了解地。然后水就是水相，就是六年我们也是转在身体了解看很清楚。然后温度热冷就是火的相，推动支持是风的相，我们也看现最明显的地方，好像推动就是我们的心脏的脉。然后在真身体里面到处我们可以看得到，因此四大是到处有。我们决定哪里我们要看得到推动，那一定要看得到。如果我们这样修专注很快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我们能够看得到金丝，金丝你金丝是什么？那金丝我们有眼根，我们有耳根，不过真的眼根不是我们的眼睛，真的眼根就是眼睛丝，眼睛丝就是在眼睛里面所有的那个敏感的部分，只有它能够变成颜色的基础，其他的眼睛那个肉眼睛不是颜色的基础，那跟其他的五根同样的道理。只有修行能够看得到那个金色，它们是很亮透明的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法门看得到金色，有办法，如果我们专注在金色里面所有的功戒，那我们可以分别机位，机位就是好像科学有原子您知道怎么写机位巴利文中文常常是用机位，北川的佛教居士论是用机位，巴利文常常是用四句，意思是一样。这个几年为阿毗达摩的修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看得到四句即为，然后我们在四句里面要研究所有的四法， 然后研究，彻底的研究司法以后，我们是用我们的禅定先来研究所有的民法，司法民法你们都知道哈，司法依照阿毗达摩，我们一定要用修心看得到所有的司法，所有的民法，他们不是理论，他们是修行的经验。那怎么看？我没有时间说明那个看司法的过程，我给你们意见而已。现在我说明怎么看民法的过程。那看所有的民法的条件就是禅定。如果我们没有禅定，我们没有办法彻底的研究所有的民法。为什么？那我再用南传阿毗达摩的道理，现在我是没有时间讲多北传的，那我是专注在南传的。依照南传的佛教，我们分别两种心，就是积极的心跟被动的心。积极的心就是有对象的心，有所愿的心。被动的心就是没有所愿的心。依照南传佛教，不是完全没有所愿的心，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没有所愿的心的所愿，不过条件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过去的生命，我们的过去的生命的最后的积极的心的对所愿，就是我们的现在的生命的那个被动的心的所愿，不过我们平常看不到。反正被动的心叫做忧分心，那忧分心是说明我们的心的相续，因我们的心连续不断的生灭生灭，那它的相续就是忧分心。大乘佛教是用阿赖耶的道理，南传佛教是用忧分心的道理来说明心的相续。不过你们要了解阿赖耶虽然唯识论宣奘大师在唯识论他写 阿拉耶跟上座所有的有分心的意思是一样，不过事实上不是一样，他们是不一样。因宣奘法师没有学巴利文，没有研究巴利文的三藏经，那他来印度的时候已经巴利文在印度差不多巴利文的传统断掉了，只剩下巴利文的佛教在南印度跟斯里兰卡，所以他没有直接看巴利文的阿毗达玛。那他们的不一样有很多，我说明最重要的。阿拉耶的对象是我们不能够研究，我们开悟以后，成佛以后，在我们能够了解成真如以后，再能够了解一些。有分心的对象我们能够研究，条件是我们能够学看我们的过去的生命，用阿毗达玛的修行我们一定可以看得到。这是第一重要的差异。第二重要的差异就是阿拉耶只有无中心说，出收相思作意而已，没有其他的心所。有分心因它是我们的过去的生命的最后的积极的心，因我们都是出现在这个人的身体里面，人的身体是善业的艺术，所以我们都那个用善心这个生命来出生。这个善心里面有34还是33心法，用阿毗达玛的修行，我们没能够分别每一个。还有其他的分别，好像阿拉耶只能够有摄受有分心，如果我们的最后的积极的心是乐受，那我们的现在的阿拉耶，我们的现在的有分心也是乐受相应。那重要是我们要了解，因在阿拉耶里面有无量有分心，很多很多有分心。有分心就是一个生命的相续，不是不过因从过去的生命到现在的生命，我们的相续继续，所以它也带过去的生命的种子，也的种子。 那现在怎么看，怎么分辨明法？那如果我们能够修禅定，能够入静心定、色界定，我们能够分别在禅定里面所有的最明显的心法。在第一禅定里面第一禅定有五种禅智，禅智您知道禅智的意思，我们可以解释就是禅印，印印缘的印。如果我们的禅智、我们的禅印明显，那我们就是在禅定，如果他们不明显，那我们不是在禅定。瑜伽的心就是依照阿毗达摩的道理，就是连续不断的落在有分心的心，他去所言在来能够改变所缘，依照南传的阿毗达摩，我们的心先要落在有分心，在它能够改变对象。如果它不落在有分心，那它不能够改变对象了。所以依照阿毗达摩，因我们的心的湿度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平常我们没有办法看得到那个落在有分心跟去想的过程。不过定的功能就是定是好像放大镜，它能够放所有的所缘无量次大，它也能够因他有这个能力，他也能够让我们的心变成我们的心怎么我们的他有能力因他能够放大对象，就他有也有能力做那个不可思议的心的湿度可思议的可观的可了解的。那如果我们有第一禅定的经验，比方说如果我们修阿那般经，那我们能够专注一个小时，超过一个小时在我们的所缘， 不让心散乱，在这个情况下，无中藏智变成很明显。然后，如果我们专注在我们的心，我们在有分心里面能够分别很清楚，无中藏智，他们是很明显。条件是，我们知道无中藏智的相，他们的作用，他们的功能，他们的经营等等，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我们能够学如常定，如果没有说明，那我们不能够看所有的明法很清楚。有一位欧洲的哲学家，你们可能都知道，叫苏格拉底，他说我们只能够观我们所了解的对象，我们不能够管我们所不了解的对象。在修阿毗达摩的时候，我们是用东洋的道理，我们是靠我们的了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很清楚，观很清楚我们的所缘。那如果我们有这种说明，我们知道什么是熏，什么是色，什么是息、乐、定，这就是第一常定的五种常知。如果我们有这种解释，然后我们可以分别他们很清楚，在有分心，因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很稳定，它不落下，不改变对象，所以可以看得到。如果我们专注在我们的心，可以看得到分别五种常知很清楚。我们不一定要专注在心，在我们的所愿、我们的常相，我们也能够分别五种常知。因我们的心是心生的法，心生的色，所以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身体，就是心代表我们的身体，它们混合在一起，所以观我们的心，我们也观我们的心。不过如果我们分别在心里面，那可以知道，可以了解很清楚。那如果我们能够看得到五种常知，再进步一步骤，我们渐渐用东洋的道理能够看得到所有的其他的在第一常定里面所有的心法。依照南传佛教的分析，就是34种第一常定里面所有的心法。这个是我们佛教的伟大。如果没有这种微细的分别， 那我们的佛学不是彻底的。南传的三藏经，北传的三藏经，两个都有一本书叫《密林达班哈》，中文翻译论军军，我想那个塞那苏特，我知道我没有看中文，我只看巴利文。我知道中文音，在斯里兰卡有一位大陆来的法师，他是学博士论文，比较研究那个巴利文的密林达班哈跟三种中文的翻译，所以我知道中文有三个那这本书的翻译。在密林多是一个印度的国王，论军是一位罗汉，他的老师，那个密林多他问论军罗汉，佛的伟大，佛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哪里？那论尽罗汉他回答，佛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一个心里面，他能够分别很多很多很多不同样的心法，这个是最难做的。那密林多他不清楚关于这个意思，他问总之怎么解释，举例子来让我了解。那论军法师他说，好像在海里面分别所有的江河的水，甘嘎、亚穆纳、戈格拉、萨拉斯瓦蒂等等 Krishna， 你们不知道所有的印度的大河，没有关系，还是好像在一个咖喱，你们知道印度都是吃咖喱，咖喱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种香料，特别国王所用的咖喱应该是香料应该有可能一百多种。那在一个咖喱里面分别所有的不同样的每一个香料，那么难，那佛就能够做这个最难做的分析。这是佛教的伟大。如果我们能够随佛做这个微细的联系，那无我的道理变成很清楚。每一个心所它有它的不同样的功能，不同样的 作用，不动摇的香，不动摇的精英，如果我们了解他们，彻底的看他们，用修行看他们，那我们的缘起的学变成很彻底的缘起的学。中阿含经有一个经叫做阿努巴达苏塔，阿努巴达我们可以翻译成次第经。在这个经里面，佛是特别赞美舍利弗，以那个时候所有的比丘大众他们都羡慕目连法师，因他的行动那么厉害，他能够飞到很不同样的天，大家可以看得到，不过智慧不容易看得到，所以没有那么多法师羡慕舍利弗。那佛是赞美舍利弗，他说明他舍利弗他入第一禅定，他看在第一禅定里面所有的不动摇的心法，他是入第二禅定，他是看在第二禅定里面所有的不动摇的心法等等。那如果我们能够分别在第一禅定里面五种禅智，那我们能够随佛，我们能够随舍利弗学怎么看在一个所有的生灭的心里面，因我们是用定，所以这个生灭能够变成很慢，我们终于能够定，完全定心。那彻底的研究在一个心里面所有的心法，那我的时间不够，这依照南传佛教里面我们就有其中一切心所有的心法，出受相是明根定作意。那我们先看他们，然后我们看杂心法，熏是熏我们已经看过，是我们已经看过，那我们再加其他的息身结余，那等等，然后在三心里面所有的其他的心法，心精进心识等等，我不用头说明，因时间不够，不过都可以看得到。不是难，如果我们有方法，我们知道怎么用定力来分别所有的心法。用禅定我们也可以做心法 欠我们的所愿，我们可以阿毗达玛注解是说明相定，这个相定就是用心法心说来做所愿，我们也可以入第一禅定、第二禅定、第三禅定到第四禅定。所以修禅定我们不一定要用清净道论所说明四十种庄重的所言，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所言，心说也是适合的所言来入禅定。如果我们能够分别所有的心法，在部落在有分心所有的第一禅定、第二禅定、第三禅定、第四禅定的心，然后再下一步就是分别他们在所有的欲界里面的善心跟不善心。依照南传的阿毗达玛，如果我们的心去向，那出现阿毗达玛教他 Citta Vitti， 是我们翻译成心的路程。这样那欲界心，我们有两种欲界心，我们有无门心，就是眼识、耳识等等，然后我们有意识，所以我们有无门心的过程，然后我们有心门、意门心的过程。他们的次第、他们的分支都不一样。我没有时间说明，不过无门心的过程，它如果对象是很明显，它有十七个刹那。依照这个道理，南传佛教是说明，我们能够看现在的所言，因我们的心的无常比色的无常是色七倍快。那个无门心的过程就是十七个刹那，这样我们所看的对象是现在的对象。那先有庄相心，如我们来能够看得到对象，我们先心要断掉忧分心，断掉忧分心要断掉，才能够出现积极的心。如果忧分心没有断掉，那我们是继续在没有明显的对象的 情况，好像在睡眠的时候，没有我们不做梦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况。如果有积极的心，那先忧愤心要断掉，然后我们的心转向对象，这个是自动的过程。转向对象以后出现颜色，颜色以后出现灵受心，时间不够都说明给你们了解这个道理。那个心的过程就是次第的过程，跟北川的阿毗达摩的分析有一些出入，不过北川的阿毗达摩也是用心的次第的道理，不是南川阿毗达摩只有，说明不一样。那我们要领受对象，认识以后领受对象，推度就是检查对象，然后决定对象，然后出现苏醒心。苏醒心就是所有的在新的过程里面去除了苏醒心，我写一下。苏醒心就是只有善心不善心的分别，其他的在心里面所有的部分他们是艺术心还是自动的心，他们没有善心不善心的分别。所以我们的作意决定苏醒心是善心还是不善心。苏醒心是有七个刹那，那七个刹那以后还有如果对象很明显有两个刹那必所愿的心，那心再落在对象，再落在有分心，对不起。那一个单字里面，一个单字依照印度的书写家，一个单字的时间是16个刹那。不过在阿毗达摩说明，在一个单字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白很多钱苏醒心跟落在有分心的过程。因我们改变对象很快，比方说你们听我的话，那声音都在改变改变，每次声音改变，那你们的心是落在有分心再去想，再落在有分心再去想，所以这个色的是不可思议的。因我们 有修定，就我们有能力做这个不可思议的速度，很慢，终于定我们的心，然后研究在心的路程里面所有的，在每一个刹那所有的心法。苏信信因他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他又相信不相信所有的心法，其他的心他们是最基本的心，他们只有一切心所有的心法跟一些杂念杂心所有的心法。那苏信心就是决定我们的心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专相信专相信的作意，就是决定我们的心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如果我们的作意是合理的作意，那我们的心是相信；如果我们的专相信的作意是不合理的作意，那我们的苏信心就是不相信。相信的作意是什么？相信的作意就是色、名、无常、苦、无我。如果你们是用一切有部那北传佛教所用的道理，那加空，空就是无我跟无说说我，无我说，无我说就是空。那这样依照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研究所有的心的过程，研究他们是属于相信的过程还是属于不相信的过程。在相信的过程里面，我们就能够分别所有的相信心法。依照南传佛教就是三十四还是三十三还是三十三十四三十四还是三十三。那不相信也我们分别，南传佛教是分别十二种不相信，他们有平常是有二十种还是十九还是十八种心法。用这个道理，那我们一定可以分别在相信里面不相信里面所有的心法。那现在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不过我还是说明很重要的道理。为什么南传佛教的分析跟北传佛教的分析有那么大的出入？那 因很容易了解，因看法是不一样，因看法是不一样，那分析也变成不一样。我们所观的法，就是靠我们的法的了解，我们的法的了解，就是靠我们所观的法门。如果因南传佛教是分别，在机位里面所有的司法，机位里面所有的司法变成新的过程的对象，依照南传佛教我们所看的对象，不是真的对象，不是我们的新的过程的对象。比方说你们所观的桌子不是真的桌子，你们所观的人不是真的人，真的桌子真的人跟平常我们所观的人桌子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佛说明众生世界那些都是不可思议，也属于不可思议的法。我们佛教是分别，你们应该知道五种不可思议的法，众生也是不可思议的法，世界也是不可思议的法，禅定、涅槃、解脱也是不可思议的法，业报也是不可思议的法，佛经也是不可思议的法。为什么众生是不可思议的法？因如果我们是用这个阿毗达摩的分析，那众生就不见了，没有女人，没有男人，有地水火风颜色香味，就是这是最基本的机位的部分。我们分别不同样的机位，在不同样的机位里面有不同样的分支，不过都所有的机位都有这个八种基本的分支，有的还有明根，有的还有金色，所以最多四个部分，最少八个部分，所有的机位都有那些究竟法部分。那我们的真的眼睛所看的是，就是看这个，不是看桌子，不是看女人，这是我们的无明看。那阿毗达摩我已经说明，就是用这个道理，阿毗达摩的世界不是凡夫的世界，是罗汉佛所观的世界。那现在来入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用不动扬的看法。如果你们是修阿毗达摩修行依照南传佛教，那你们分别机位里面所有的分子，那再可以看得到新的过程。如果没有分别，那些分子看不到这个 新的过程。现在一切有不即时论，不说明新的过程。即时论一切有不也没有分别即为的修行，依照即时论你们可以查即为，我们不能够分别它的分子，所以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一切有不即时论是强调心的刹那刹那生灭，不管是瑜伽心还是世界常定的心，都是同样的道理，就是刹那刹那生灭而已，没有不分别次第心的路程。那如果我们这样观的话，那很逻辑的，我们所观的心法、思法就是不一样，所以我没有时间讲细节。比方说即时论一切有不分别，南传有其中一切心所有的心所，一切有不有四种一切心所有的心所，哪一个四种？就是出、收、相、思一样，假、定、世界圣界，圣界要写在黑板上。圣界就是界，然后欲，欲就是欲望的欲，然后念，然后会。为什么他们依照南传佛教念就是属于三心所有的命法，圣界是属于杂心所有的心法，欲也是属于杂心所有的心法，为什么这个出入？慧也是属于三心，怎么慧能够变成大地一切心所有的心法？他们叫大地心法，为什么会能够变成大地心法？跟看法有关系。我们要看心的刹那刹那生灭，在我们能够了解为什么他们这样看，来能够看刹那刹那的生灭，我们一定要用念，我们一定要用身界，我们一定要用欲。就他们的慧的定义跟南传佛教的慧的定义完全不一样，所以依照一切有不慧叫做分别而已，那变成很逻辑的，为什么他们的分析不一样？是看法不一样而已。如果那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 那跟唯识论大乘佛教的阿毗达摩同样的道理。唯识论只有五种一切心所有的心所，就是阿拉亚的心所。为什么这种分析呢？为什么跟一切有部跟南传佛教那么大的出入？那很逻辑的，因所有的心的过程都出现在阿拉亚里面。阿拉亚就是所有的心的过程的基础。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那我们关于唯识论的分析会很清楚，为什么跟南传跟一切有部的分析不一样，我们会很清楚。不过现在我的时间已经过了，我只能够讲精髓而已。那今天就是那么多，已经9:30。那谢谢你们的注意。如果虽然我们的时间过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可以发问，无所谓，时间不是重要，重要是你们可以了解那个阿毗达摩修行的重要，跟阿毗达摩修行的道理。好， 诸位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问？ 好，那今天那么多。